现在时间暗时九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又是一年一度的平安夜，全球的教会呢在入夜之后会在各地的天主堂举行隆重的子夜弥撒，以欢度2000多年前呢天主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于人世间的喜讯。而当耶稣还小的时候呢，他跟我们小时候都一样，需要爸爸妈妈的照顾和教养，以及为他的日常行为担心和经常为他祈祷。因此呢，耶稣小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的小兄弟，我们也需要关心他，为他祈祷。耶稣长大之后呢，开始旅行，宣讲他的福音。他曾经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对我这些兄弟们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所做的。今晚呢，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平安夜特别节目呢，所要直播的深夜主题呢，就是你是我最小的弟兄。让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以及关心我们周遭的小弟兄，以及思考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好，我是赖玉松，请听就是最大的力量，要多多关怀身边孤独的人哦。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今晚的平安夜呢，我们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们要连线到台南，我们要跟国立台南大学的剧创系的学生来做一个深夜的连线。现在我们先请他们两位来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伟哲。 好，我们先请 David 呢来简单的自我介绍，因为 David 呢其实好像是连续两个大档都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一起陪伴， 今天又二度了陪伴大家度过平安夜，想当初去年也是这样陪大家度过平安夜，就是很荣幸，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会接到这个档期，很高兴很高兴。 所以你还记得第一次是上我们什么节目吗？ 哦，第一次是上表演这条路啊，然后第二次就是跟何德华老师做一个远端的连线，一起来探讨一些就是平安夜的主题这样。 今年呢，其实真的是非常感谢 David 呢，百忙抽空之中来参与我们这个连线节目。那基本上因为之前我们前两集呢都太虐待他们了，有听众反映说一个是声音练习，一个是用英语问候各个大学，那今年我们就恢复了正常，我们就是用你最自然最开心的方式来简单的跟全球听众朋友介绍你自己。 终于松一口气除了新的听众之外，其实应该对我不陌生啦，我是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与运用学系的 David， 真的很高兴就是第三次上节目，而且又第二次陪伴大家度过平安夜。 已经交了女朋友吗？ 哦，还没哦，还没。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呢，就是原本的原班搭档卷毛弟兄呢，他今天到底是去哪边了？ 他去排练了。 OK， 好，祝福他可以演出成功。今天的新的来宾呢，我们请他呢跟全球听众朋友简单的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伟哲，我也是台南大学戏剧与应用学系的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三年级的同学，那简称戏剧系就好了。今天会来， 其实他是被我挖起来的。 对对，我刚刚原本在睡觉啦啊，因为卷毛同学他要排戏。 这是你的人生第一次吗？ 对，第一次就献给你们了。 所以你的十八岁往后挪了几年？ 对，往后挪了三年了。 哎，十八加三等于多少？ 还是二十？ 最好是啊，最好是啊。我跟你讲，所以你现在是在半梦半醒之中吗？ 应该算是醒来了啦。 那要不要点个谭咏麟的歌曲？你知道他有唱那首歌吗？ 哪一首？ 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 有听过，可是不太知道怎么唱，不好意思。 你放心好，我不会叫你还要再推销牙膏啊、牙刷啊这种。 我不会，不会。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这两位大朋友来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共度这美丽的平安夜的夜晚。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还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呢来介绍一个班级，这个班级呢就是 David 卷毛还有伟哲的班级。我们今天晚我们要来玩一个全班的爱的大点名，那我们要借由这个小活动呢来把这些同学呢经由我们随机抽样呢，然后把它介绍给全球听众朋友，并且在节目的进行中请来宾呢给他们一些祝福的话。那首先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先抽出两个号码，那我想请问一下 David， 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 今天是12月24号。 OK， 12月24号是平安夜，我们要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抽出12跟24号。 好的，我要先讲吗？还是我们要让伟哲同学先对他们说祝福的话呢？ 没有，你先讲。 好，我先讲。那12号呢是我们班上一个算是国际学生吧，他是香港来的同学，我们都叫他 Ringo 啦。那这边要祝福一下 Ringo， 就是在平安夜的时候也可以过得开开心心，虽然你离乡背井来台湾念书，但是就是加油。 那另外一个24号呢？ 哦，24号是我们班的一年级的班带，他叫戴宇恒同学，也希望他在平安夜这一天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跟他的朋友啊、他的亲友一起共度这美好的佳节。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名单最大的梗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梁红是班带，那对国高中生来讲要讲班长， 班长， 班长对两位来讲是不是太遥远了一点？ 班长 还好啊， 还好吗？所以你还在稚气未脱的时代吗？ 对，所以我们永葆童真。 拥抱童真，所以跟少女时代的关系是如何？ 是朋友。 OK， 好，这种话也可以讲得出来，没有关系。所以梁红，你当了几届的班带？ 我当了几届班带， 好好多届哦。 天哪，你同学怎么那么不负责任？都交给你？ 不是，他太想当班带了。 有吗？ Okay, 那旁边是他的副班带吗？ 不是，我只是一个同学， 他只是投票给我的选民， 对，选民，好选民。 我们今天我们要不要换一下？我们要讲班长，因为这次我们的听众有国中生跟高中生。 好啊，可以啊， 都可以。 你们两位应该没有当过兵吧？ 还没 啊，所以班长对你们来讲应该很陌生，对不对？ 就是国高中都叫班长、啊， 对， 当兵也叫班长啊。 对， 我们知道，我们有看过报告班长。 对，所以你们以后会走军教片的路线吗？ 应该不太会。 我觉得梁红也蛮适合的啊。 对，他肤色比较适合那个陆战， 所以旁边你是要饰演贵公子吗 ？F 四那一种吗？ 我应该就是那个文书处理的那一方面、 啊。OK， 哇塞，你、欸、怎么那么会讲？哎、欸，我觉得卷毛都没有你那么 open 呢、欸。 哦，真的吗？ 我觉得你的脸皮比较厚一点， 我比较喜欢乱讲话。 最后来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12号跟24号他们本身有什么表演的特长吗？ 哦， 12号他是比较走技术方面，就是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很多，所以他其实在香港其实自己已经有做一些职业的剧团，所以他在台湾就是再继续进修这样，所以他比较走技术方面。所以他表演的方面的话，其实因为他没有接很多的表演，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分辨出他的风格，但是他的技术方面就是他的强项这样。 你指的技术是指哪些类？ 像是灯光或是音效或是舞台之类的，就是比较偏，就是平常在演看演出的时候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他都是暗暗的那一个人，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比较偏是前期注意的人，因为在演出当下大家只会注意到演员的表现，可能周围的可能就会是辅助演员的一些工具。 好，希望他以后未来的发展可以是在大舞台那边做技术的工作。那24号呢？ 24号宇恒同学呢，我觉得他算是全能型的，其实他是比较喜欢走导演和演员这个部分，可是他在上次的演出呢，他有担任这个灯光一职这样子，然后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在讲这个话说你有没有酸酸的？ 没有真的 没有。你也可以说你刚喝了苹果醋啊，所以就酸酸的，嘴巴酸酸的。 不行啊，真的要祝福，真的要称赞一下。 OK， 好，谢谢两位的说明。以上的那个不代表我的意见。好我觉得我还蛮推卸责任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全球听众朋友来介绍第一位的留言点歌，两位你们谁要来念第一则点歌呢？ 我们第一位是郭木恩姐妹，台北内湖行道会青橄榄堂晨曦小组的组长，她留言说：台北内湖行道会附设青橄榄团契，这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家，我们是健康卓越并且带来转化与改变的人。我们聚会地点是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208巷16号地下一楼，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半。聚会主要内容是使生命改变的信息。郭木恩姐妹的圣诞祝福，祝大家可以找到永恒不变的爱，让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满足。 然后你练得这么顺，你是在那里潜伏了多久 啊？潜伏是什么意思？ 你练得很顺，我觉得你这次超顺的，没有吃螺丝哎、欸 啊。因为第三次上节目啦。 OK， 你该不会跟郭木恩姐妹认识吧？练得这么 没有，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好，那你再继续念他的点歌。 好，他的点歌要点一首叫《约书亚伊甸园的誓言》，这是一首祝福的歌，在几千年前的今天，有位耶稣为你降生，想要表达对你的爱，让你经历美好的人生。祝福大家找到生命中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份爱，找到耶稣，找到千古不变的爱。 我想问一下伟哲，你这样听他念完之后，你有想要去认识那个教会吗？ 认识哦，因为这样好像比较表面，好像没办法知道比较深层的东西。 我们会致电郭姐妹，因为就想，你下次再把这个写得更生动一点。 应该可以多说他就是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啊，或是有没有常常去做一些可能禁摊或者什么什么那种之类的。 你讲是禁摊哦，不是正妹哦。 啊，不是啦。 哦、天哪，哎、欸，这个要给你个赞哎、欸。 去禁摊找到正妹， 真的很会讲话。好，那我们就来邀请全球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约书亚的《伊甸园的誓言》。 闪耀的那颗星，永恒光芒代表我们一生约定，不用继续寻找最美丽的剧情，渴望的幸福早已经来临，爱的真存在千古不变，引导我们通过这条道路的试炼，伊甸园里有了你而完全，在这个时刻美丽的实现，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也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今晚的特别来宾 David， 平安又愉快，后面要剪掉。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了台南大学的 David 还有徐伟泽同学呢，一起来节目呢，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陪伴这个平安夜的夜晚。今年的平安夜主题呢，我们是为最小的弟兄而做。然后我们今天设计了三个主题，首先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的最小弟兄在哪里。关于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周遭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可能是最小的弟兄，那我们也曾经接受别人帮助，也愿意为别人付出。那底下呢，我先来念一则心情留言，这个是钟瑞祥弟兄，他是台北教区复活天主堂的教友，这是他的默想。为何耶稣复活之后呢，他见到门徒时的第一句话不是话家常的问候，而是愿你们平安。是不是他早已洞悉人性是很容易惊慌不安的，所需要的只是主的赐予的平安呢？而这平安更非这世界所能赐予的。我也开始呢，尝试在一些事情上刻意的不躲避，面对内心的那份恐惧，看看这份担心与害怕呢是源自于何处。而在过程之中呢，我竟意外地让自己获得了不少信心以及对主的信靠。我热切期许呢，自己呢能有门徒那样的充满圣神之后，那样的勇敢与笃定，即使身处人生的逆境之中呢，依然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那其实呢，我想要问问梁宏、伟哲呢，就是说当你们第一次看到最小弟兄在哪里，你们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第一时间想法就是年纪比较小的人这样。 我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们家里有弟弟妹妹吗？ 我刚好就是家里面最小的那个兄弟姐妹这样。 我家里是有一个妹妹。 梁宏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咯。 对， 所以他不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完全不适合，对不对？ 也还好，因为我跟我姐差年纪蛮多了，所以其实很多资源都被我姐用完了，我只是捡一些剩下的这样。 所以那个伟哲，那你有一个最小妹妹，你们年纪差距很大吗？ 十岁有哦。 那你因此变成萝莉控咯？ 不会不会不会， 讲不会的时候声音很小声，是很虚。 对，越来越远。 这是很心虚的意思吗？ 对。 那我们其实在最小弟兄这个主题呢，我们其实有几个小段落要来跟全球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在家庭里，我想问一下，在家庭中既然你们有年纪差距比较小的兄弟姐妹，那你们怎么看待他们的所需要的工作或所需要的事情？那我先问一下梁宏，你觉得你身为最小的弟弟，你觉得你姐姐怎么看待你这个弟弟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最近，因为我们最近都长大了，所以就是可以聊一些以前的事情。那其实就有聊到说，其实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她其实是很开心，而且其实刚开始，因为我妈工作比较忙，其实在照顾我都是我姐还有我的阿姨这样。所以最小弟兄，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需要，刚开始是比较需要被扶持的吧，因为毕竟他刚来到这个家庭，还有或是刚诞生在世界上，他很需要上面的人来照顾他。其实虽然就是需要有经验的人，虽然说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经验可循，但是有一个人在前面带领你，我觉得最小弟兄这是。最小弟兄的困难也是他的福利吧，因为至少前面都有人在带领你， 做一些事情，譬如说像我姐已经考完大学，然后当我在选大学的时候，我姐可以给我很多的建议，甚至是任何的方面或者找工作的方面，我觉得跟一个有经验的人讨论是非常好的。就是等于说虽然我们比较晚出生，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引领我们。 那你小时候是不是很享受姐姐背弟弟的感觉？ 嗯，可能那个时期我已经没有什么记忆，可是因为后来因为我姐上国中，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又是刚好三岁五岁那种小孩最吵的时候，她就很讨厌我这样。Great is the Lord and highly to be praised. God's love is beyond compare. 那我们来问伟哲好了，其实刚刚那个 David 说你有一个艺名叫 Andy 耶。 蛤？有吗？我怎么自己不知道？ 我只是说你的英文叫 Andy 啦、哦、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不用不用。 我本来想说你是喜欢刘德华吗？就叫 Andy。 给我一 杯忘情水。真的真的真的，我小时候幼稚园的艺名就是因为刘德华。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伟哲，就是你对于你最小的妹妹你有什么感觉？ 哦，因为我们家这妹妹呢，其实她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上面还有个姐姐，那个年龄相差都蛮大的啊，所以在可能教导方面或是关怀啊或是照料，可能就是跟其他家庭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对这个妹妹是比较放任，让她比较自由，没有这么呵护，就例如吃饭什么都不会，就是跟她讲话比较大人，因为我和我姐都很大了这样，所以她就比较成熟，然后也不用多担心这样子。 所以你没有享受到哥哥背妹妹的？ 还是有，会跟她玩啊，可是就是不会玩什么扮家家酒啊那些的。 我问一下，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当然有时候譬如说最常见就是人会老化，相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也可能是最小的弟兄，那请问一下你们的经验里面，你的爷爷奶奶啊或是其他的长辈，他们有没有就是因为年纪大然后有些病痛然后需要别人来帮忙或服侍的？ 哦，有啊，就是人老了之后常会面临一些生病，或是可能就是一直不断的生病，或是甚至可能无法下床的状况，所以其实就是最近真的有很多病痛啦，就是之前一阵子的时候像我的外婆啊，然后我的爷爷啊，其实都是在走之前呢都是面临很多的病痛这样，所以当然他们在病痛的情况下真的很需要别人照顾，像我外婆的时候我的妈妈和阿姨他们也是会轮流去照顾他们，就是真的是就是不会让有个时段是空下来，就是如果住院的话就是每个时段都是有人的，只是轮流这样。然后我爷爷之前住院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虽然说他们年纪可能比较大，但是在那个状况下，生病状况下，大家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状况，也是很需要别人照顾的。 啊，那我问一个问题，你现在不是住在外面嘛，对不对？ 对。 那你有曾经就是无法下床的经验吗？ 哦，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哦，如果无法下床，应该同学会发现说，哎，怎么没有来上课这样？ 对啊，所以伟哲有去救你吗？ 他通常都是比我们还早起床啦。对。 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伟哲一号不行，还有那个卷毛二号，对不对？ 对。 你们的队怎么那么渺小呢？为什么那么？ 哦，回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伟哲身材如何，我想说卷毛可以抱得动。梁红吗？如果梁红需要下床的话， 我和卷毛可以一起抱梁红。 没有那么重啊。 那梁红你真的要减肥。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要督促一下梁红要减肥。 好、 okay、 会的会的会的。 伟哲呢，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就是也需要去帮助别人，就是亲人在老化或是生病的状况的时候，你有去帮忙吗？ 之前前几年的我的太嬷，她已经过世了，那她就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跌倒这样子，然后下床都要人家扶啊，或是她是住在我阿嬷家这样子，然后她的房间在二楼，那所以她可能要吃饭或是要干嘛都要下来一楼这样子，所以就要需要人家搀扶这样子，那她也因为受这个伤然后慢慢的有点阿兹海默的情形，所以我们在可能是关心或是跟他交谈的方面会有点辛苦和心酸啊，可是他也是你的亲人，所以还是要多跟他讲话，要不然他忘得越来越快。 那我问一下梁红，就是你身为班长，那如果伟哲有感冒的话你有关心他吗？ 他不常感冒啦。 哇塞，哎、欸，你们都这么身体强健哦、喔。 对，戏剧系的人都很强壮。对， 感冒也当作没感冒这样。 对， 哇塞，所以你当这个班长还蛮好当的嘛，对不对？ 也不会说对啊，也不会说难当啦，只是说要一直跟学校做一些联系，比较麻烦这样。 他的班长是跟那个公关一起当的，通常都是去认识别人。 哦，所以他现在是梁鸿之野望吗？ 哪里？ 所以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野望。他现在已经没有自愿当班长啊！ 你的版图除了那个大三版图之外，你还有到哪边去？ 大三而已啊， 还有别校的大三这样子 哦。你的野望 别校大三是之前高中就认识， 是成大吗？ 成大还好啦。 那你需要一个军师了。 刚好我就是军师， 我后面就做一个，就是很会加卡友的人。 谢谢两位非常真性情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再来那个抽号码了。那我们第二组号码呢是12月25号。对，那12号刚刚已经说过了嘛，那我们就25号。12月25号呢是圣诞节，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大日子。 可是我们25号刚好没有这个人。 空号了嘛，其实我们也要为这些空号的同学们，我们要来给他一些祝福的话，那我们先请梁红来说说看。 哦，空号的同学他叫曹伟，陈曹伟。他是我们大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休学，然后去当兵了。然后他其实还是会常回来看我们，就是只要我们有一些呈现，他都会回来。所以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络。那希望曹伟呢，他在军中呢可以过得快乐，不要被长官盯啊，然后可以赶快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样。 那他有因此买票可以不用钱吗？ 是没有，因为我们之前的呈现都是小规模，本来就是不用买票，我们都是锁票的。 那个伟哲呢，对所有空号的同学的祝福？ 原本是有号码的，那可能是因为家里因素啊，或是自己个人的兴趣的关系，那因此变成空号。那也是祝福他们可以赶快找到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想发展的道路，那赶快往这方面去进行，所以很祝福他们。希望可以快快乐乐，然后并开开心心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些空号该不会是你们两位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吧？ 哦，没有没有， 算是小男友，因为我们原本跟曹伟还蛮好的，他就休学了。 他个人的， 对。 你们这两个还真的很敢讲。 OK， 好，我们其实我们要为这些空号朋友，我们要祝福他们未来人生发展都很顺利。接下来我们要来请伟哲呢来念第二位同学的留言跟点歌。 陈俊言、刘欣婷、李廷威、李东林，四位都是台北市立西松高中公路自行车选手。他们自行车团体要点播一首歌，除了祝福他们的选长以外，也要送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听哦。 我觉得你好像在那个班长选举在唱名耶。 要讲的比较， 我感觉你在练习正气歌怎么讲 耶。我不知道这个要讲的多正式耶，就顺着念过去就好了。那我再念一次。 没有机会了，好了，再念一次，好，再念一次好了。 陈君言、刘欣婷、李廷威、李东林，四位都是台北市立西松高中公路自行车选手。他们自行车团体要点播一首歌，除了祝福他们学长以外，也要送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听哦。他们要点播的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邀请欧架乐团来为西松高中及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献唱，祝福大家圣诞节平安，事事顺心。 我们这一次总算体现了第一次念广播稿的那种紧张心情，对不对？ 对，有一点。 OK， 好，我们这次呢特别邀请了欧架乐团三位大男孩呢，来为全球听众朋友以及西松高中公路自行车男孩们来点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呢，在这首歌的旋律中呢，能够事事平安，然后万事如意。 我爱你有几分？ 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 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欧甲乐团的韩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记得每天都带上好心情哦。我在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Gloria Deo Gloria Deo。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韦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为你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快乐。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第一单元，就是最小的弟兄在哪儿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第二个小子题，就是在学校里我们会发现到有哪些人呢，是在哪边，那是不是需要我们也来关心他们。好，我们现在来问两位最资深或是最有前途的一线演员。好，我们来问一下你们大三嘛，对不对？那你们看从大一到大三以来，你们同学从原本的多少人现在变多少人？ 好像从48变成现在剩38。 Oh my god！ 对，那这些人不见得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我们要关怀的对象？ 对，空号的同学。 我那个梁红在那个 Ray 稿正这样跟我讲说，你们是被摧残成这样子哎。 也没有到摧残，我只是在 你觉得你 在聊天的时候跟你稍微讲一下我们这个形容词而已，没有那么严重啦。 你觉得系主任不会听得到吗？ 啊，哦，系主任，那就麻烦 Peter 不要寄给他连结咯。 OK， 我刚好听到那个卷毛在离开之前还有提到你们一个院长的名字，我们是不是要寄给他一下？ 梅君吗？ 哎，现在换他了吗？ 他可能没有空哦。 OK， 我刚好听到婉容老师这个名词，哎， 婉容他更没空了，对，他接太多档期了， 他都会回复我私讯呢， 真的吗？ 我有寄档案连结给他，他都有回复，他说very good good job 这样，他有写这样，哦，太好了这样， 那还是不要好了，不要。 OK， 婉容最爱讲 good job， 最爱讲 good work。 那所以就是说除了这几位空号同学之外，你们有发现到你们班上同学，我们举一个比较明显，譬如说他可能是最边缘的，有这样的同学吗？最边缘就是进了表演戏剧系之后他还是很边缘的人。 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可能比较疏离，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三年，有些真的没兴趣的都走了，那我们现在留下的人其实都算是比较紧密，就是比较平常比较常合作，因为我们之后其实都是全班一起做一个戏，或者全班一起做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戏剧系的话不太会有所谓的边缘人，但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团体比较没有那么亲近的人，但那些就是空号同学可能就是一开始对自己还没有那么的自信，或者是找不到方向，觉得自己可能对戏剧的热情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可能在前面两年呢就是会比较就是我们讲所谓的边缘人啦，但是他们也不是本身边缘，是他们可能对这个他们现在在读的东西有些没有兴趣，所以才导致他们感觉看起来像是我们一般所谓称的边缘人这样。 那伟哲呢，你对于梁宏这样的说法你有多少认同？ 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其实真的在戏剧系会比较少出现所谓的边缘人的情形啊，因为其实大家会留下来的都是找到自己的定位，就会往自己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你最主要只是在想要称赞自己不是宅男，对不对？ 哦，我还蛮宅的啊。 所以那你为什么还留下来？你为什么还留下？ 我只要一回家就会懒得下楼了。 所以你是演睡美人的角色吗？都懒得下来？ 对，有一点。 这要怎么接呢？这要怎么接？所以伟哲，你认为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戏里面如果没有离开的话，你觉得基本上都还是向心力很够的？ 对，因为通常留在这个戏就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因为 就决定要出家了， 戏剧系的就是比较辛苦啦。对对对， 没有回头路啊， 没有回头路。 所以你们都经常那个剃头发，然后悬梁刺骨这样子，代表说就是干巴爹这样子， 经常去挂那个忧郁症啊， 挂忧郁症这样。哎、欸，这话不能乱讲，我们会给戏生听一下。 还有各种跌打损伤啊， 对。 那我问一下，就是那在你们班之外，就是譬如说还有别的学校同学，或是你高中时代，你有遇到就是譬如说身体障碍的，或者说其他身心状况有一些需要被关怀的同学吗？ 我还算蛮幸运，就是我从求学的阶段，其实我们班上的人其实都算是比较健全的人，就是不管是各方面，顶多就是有些人有视差，就是双眼的视力差距非常大，但是那个可以透过矫正，所以其实我的求学阶段其实是没有遇到所谓的太过于就是像那种可能需要靠特殊器具才能来上课的同学，但是还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平常比较需要注意，像可能有人就是因为遗传性的糖尿病，他就是吃完之后就要去打针或是吃一些胰岛素，而且他吃东西也不能吃太快，因为他这样血糖会升得太快。其实这种先天性疾病的人，他们自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然就是偶尔去关心一下他，因为这些先天性疾病他们避免不了，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知道说这就是我的状况，那就是面对他这样，所以不至于说有那种太过于封闭自己的状况，只是他们可能有些活动无法参与，因为像有些活动可能需要激烈的运动，他们可能就会无法参与这样。 那例如说学长帮学妹写报告，你觉得这是符合帮助最小弟兄在哪儿的定义吗？ 不可以讲出梁宏的事迹啦。 没有，我没有帮学妹写报告。 OK。所以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帮助，因为他们刚进到学校来，所以就是很需要我们在引领他们，就是一个牧羊人的概念。 是吗？ 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真的是 不愧是班带啊。 OK。伟哲呢，你自己的经验呢，你有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我自己是只有在国小的时候，就是班上刚好有一位同学好像有被诊断出是过动的，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还好，就是跟他相处都很正常，所以其实是在求学过程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请问一下伟哲，你说你目前都没有遇到行动比较不便的同学？ 就是没有在同一班，然后也没有认识，这样有看过啦。 那你到底为学妹写了几次作业？ 哦，我都没有，我是梁宏比较对， 还是你是请学妹帮你写作业？ 刚好没有学妹。好可怜。 哎、学弟也可以啊。我问一下，那譬如说戏剧系的功课会很重吗？ 最近大三是还蛮繁重的。 所以你们都没有互相帮忙写作业的状况？ 我们的作业比较难帮忙写。 是指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作业通常都是譬如说可能节录或是心得，或是甚至就是表演，或是做一份报告，那个其实就是没办法，就是像有标准答案，就是譬如说可能国中高中去，早自习赶快早点去借抄个数学习作，这样很难，就是顶多就是问一下同学说，这个方向是什么， 就譬如说这报告的方向是什么，我们顶多就是问一下，但是要帮别人做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自己可能是做不太完。 欸，你知道我打算把这一段话作为你们系的宣传。 哦，真的吗？ 这样会没有难念吧？ 对啊，你们这样子好吗？你们要不要再那个重讲一遍？ 因为我们戏剧系算是艺术类群的，那当然艺术类群就是比较主观一点，所以我们的功课啊或是报告就是会比较纯属个人意见，所以如果帮忙写的话会第一个比较困难帮忙写啦，会露出马脚，第二个是会留在戏剧系的都是有一些打算，所以当然会想为自己的功课多负责一些。 好，那我最后再问两位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们已经有另外一半了，那你们另外一半希望你们能帮他 cover 这些作业跟报告，你们愿意帮忙？ 看另外一半什么科系啊，如果他是那种理工科系的话我就没办法帮忙了。 没有啊，就比如说可能是文学院的啊，或是表演类的啊，或者是其他各种可能。 文学院的话我可能可以稍微提供一下他的意见，比如说他可能要做报告，他可能想做某个文学家，我可以稍微提供一下一些资料这样。 那伟哲呢？ 伟哲是已经有另外一半了啦。 没有、 已经有另外一半了，所以刚开始我们刚刚不应该公开征友咯？ 没有， 他不用， 没关系。没有，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自己都是会把作业打成 Word 然后储存起来，如果有需要的人来向我寻求协助的话，我就会把那份 Word 给他看，那至于他要怎么使用就是他的问题了。 所以你在暗示大家就 copy 一下就好了。 没有，就是当参考啦，互相帮助。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诚实一点？到底给你女朋友几次的帮忙？ 目前没有啦。 还是你帮她写作业，还是她帮你写作业？ 这比较难啊，有讨论啊。Okay. 对，因为是不同科系的。 你们有一起搭档演戏吗？ 没有，不同学校。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得太仔细，算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抽号码，我们要抽12月30号，那30号是圣佳节，我们请梁红来说一下我们要选这个圣佳节。 哦，圣佳节呢，是因为牧童们急忙前去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以及躺在马槽中的婴儿，就是耶稣基督。 诶，我问两位一下，你们有没有看过动画或者是电影，就是关于耶稣诞生在马槽这个片段，看过吗？ 哦，有，常看到那种就是譬如说那种纸片的动画或者是粘土人的动画，其实都很多，而且之前好像某些时刻也因为参加了某个教会的活动，所以刚好他有演出就是耶稣在马槽诞生的片段，所以有发现有看到这样。 那伟哲你看了以后会不会很感动？ 我记得是有看过，可是那个印象已经很久远了，所以我也忘记最初的那种情绪。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那个新婚爸爸妈妈有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想要赶快结婚然后生一个？ 会耶。 哦，这个好，我们终于问到一个正向的好答案，终于正向的好答案。OK， 感谢你。好，那我们来看30号是谁。 30号呢是我们班，他叫简伟乔，他还留在这，他还好好的活在这。那他的话，他目前当过的职位有演员有导演，那他也是比较偏表导组的，就是他的兴趣在表演和导演方面。那他也导过上学期也导过我们的一个导演课的呈现，他是导演，他其实他做的蛮好的，只是他常有些地方可能想法比较直接，就是可能跟组员的沟通上还要再加强这样。那希望他呢之后可以朝他的演员或是导演的路迈进，那祝福他是平安夜快乐。 阿们，这段话我们一定要把它剪掉，不然你得罪太多他了这样。 没有，我跟好朋友。 大家都是好朋友。 对， 那我再抽一个，随便再抽一个号码好了，6号，我们请伟哲来宣布一下6号是谁。 好，6号是我们班的蛮可爱活泼的林伯成同学， 孩子王。 对，孩子王。那他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小孩的，那他也有去考老师。 所以他有去应征悠悠台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因为他自己是也比较喜欢走技术方面，就是灯光啊或是之类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认真然后充满了活力的一个同学。 这样有没有女朋友啊？ 他有。 那我觉得梁红你真的要加油，看来你是不认真有很多负面评价的人。 梁红是没有一个女朋友啦。 Oh my god， 不是。 这个适合在我们这个节目说吗？虽然我们现在24点，但是 不要再诋毁我的名声了。我很一般，好吧，我只是一般的交朋友这样，我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你已经有很多脸书啊，迪卡啊，还是那种。 对， 他脸书朋友超多。 没有 真的。 这个我们在后续再继续观察， 这是爆料。 好，那我们最那个尾着，你要给6号同学什么祝福呢？ 希望他可以，因为他现在只是先考到老师的资 格，那希望他可以考到真正的教师执照，还有希望他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也祝福在他在这个平安夜可以幸福的和他另外一半共度美好的夜晚。 那你要跟你的另外一半共度美好的夜晚吗？ 也希望可以共度美好的夜晚。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梁红来念第三个点歌。 第三位是你吗？ 对啊，所以很害羞，一定要请你来念。 好的好的好的。第三位是我们的主持人 Peter， 他要点吹牛老爹 Puff Daddy 的 I'll Be Missing You 这首歌。我只记得开头就摔车，而这首歌发表时我读大学了，也骑车两年多，摔车好几次而挫伤趴倒在地上。今晚平安夜，我点这首歌送给台北西中高中以及国中部的公路自行车选手们。我知道那时候你们还没出生，但是我知道你们现在会像吹牛老爹一样，摔车后马上站起来，看看你眼前的风景再出发。 这个是要接上面的，就是陈俊言、罗欣婷、李廷威、李东林四位弟兄他们点的歌。那我也祝福他们就是在练习的路途上呢，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梁红跟伟哲，你们累残几次？还是技术高超过弯没问题？ 我们是弯道情人，没有啦， 弯道情人，弯道情人。 我目前骑车是没有摔车的经验啦，顶多有被载，然后就是被撞 啊。那伟哲呢？ 哦，我是骑脚踏车的时候有常常摔车，因为自己太爱耍帅了， 所以 然后就摔车。 所以你骑摩托车没有问题？ 摩托车没有，要安全一点。对， 所以这样变成说自行车的这种单车社就跟你无缘，对不对？ 也不是无缘，是自己太不小心了。 所以你都是那个双手一边拿书一边拿咖啡，然后这样骑车吗？ 哦，没有，有一次是想要给同学看交叉骑车，就是右左手放右手杆，右手放左手杆， 特技艺人。 对，然后就下一秒就摔车了。 OK， 好，那现在那个伤口都复原了吗？ 还好，没有很大的伤口，还好。 OK， 就是补妆的时候可以擦得掉，就对了。 没有留疤痕啊。 哇塞，是哪一家医院？我们要注文一下哪一家？ 没有，比较幸运，也没有去看医生。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我点的歌，吹牛老爹的 I Will Be Miss You， 送给西松高中与全球听众朋友们。 To conceal, can't imagine all the pain I feel. Give anything to hear half a breath. I know you're still living your life after death. closer. Today's the day that I get closer. Seeing you again. We miss you, baby. And we won't stop. Cause we can't stop. that's all that matters now, no matter. That's all that matters to me. 現在時間晚上10點，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与我还有台南大学的 David 与伟哲呢一起来收听这个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接下来我们要来年度重头大戏，就是安徒生的《野天鹅童话》，我们要来邀请梁红跟原来是卷毛，那现在我们要来换另外一位弟兄，他被换掉了，我们来换伟哲呢，来两个人来协同演出这个经典的童话故事。 开始啊。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女孩叫艾丽莎，她本来是位公主，但被坏皇后陷害放逐到森林中，他走着走着，沿着一条河流走到入海的地方。当太阳快要落下，艾丽莎看见十一只野天鹅慢慢的在附近降落，变成十一位王子。他一眼就认出他的哥哥们。 告诉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救你们呢？ 明天我们就要从这里飞走，大概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都不能回到这里来。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你。在梦中，一位长得很像仙女的人说： 你的哥哥们可以得救的，不过你要有勇气和毅力。在那个洞的周围就长着许多麻，只有这些生长在这里的麻才有用。你必须去采集它们，织出十一件长袖衣服，披到十一只野天鹅的身上，它们的身上魔咒才可以被解除。不过要记住，从开始工作一直到完成，你不可以说一句话，哪怕这全部的工作需要一年的时间。一旦你说出一个字，就会像一把锋利的短剑刺进你哥哥们的心，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悬在你的舌尖上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艾丽莎醒过来，他走出洞，开始了工作。当太阳下山后，他的哥哥们都回来了，看到他一句话也不讲，都非常的紧张，以为又是恶毒皇后在耍什么伎俩。看到他的手，就马上明白这是为了救他们而受的苦。艾丽莎整夜的工作， 在亲爱的哥哥们得救以前，他是不会休息的。就在此时，猎人们带着猎狗到洞口来。猎人们最英俊的一位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发现山洞里这位可怜的姑娘，他从没有看过比她更美丽的姑娘。于是他缓缓向艾丽莎走过来：“ 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呢，可爱的姑娘？” 艾丽莎痛苦的摇头，她不敢开口讲话。 “跟我一块来吧。” 国王把她选为自己的新娘，还特意把她的房间布置得跟那个山洞一模一样。 你在这儿可以从梦中回到你的老家去。 国王指着那一捆麻说：“ 这是你在那儿最喜欢做的工作。现在住在这华丽的环境里，你可以把它当作消遣，也可以帮助你回忆那段过去的日子。” 当艾丽莎看到这些物品，她嘴上飘出一丝微笑。她想到她还可以继续工作，救她的哥哥们。于是开心地吻一下国王的手，走向那间小屋，织着她的披甲。当他制造第十件时，他的麻用完了。他知道教堂的墓地里生长他需要的麻，但是不好了，刚好被大主教撞见。大主教要把他在夜里所看到的行为都告诉了国王。此时艾莎的麻又没了，他必须再去教堂一趟。他向教堂走去，这回国王和大主教偷偷地在后面跟踪他，看到艾丽莎到教堂的墓地旁就不见了，而墓碑上住着那群吸血鬼，样子可怕极了。国王把身子转过去，他已经认为艾丽莎和吸血鬼是一伙的。 让众人来裁判他吧， 应该用团伙的火把他烧 死。 对对， 他被带到一个地窖，准备等天一亮就被烧死。人们给他一捆麻，不过他很开心，因为他想要这样可以继续工作救他的哥哥们。黄昏时，他最小的哥哥找到了他，他所有的哥哥们都来了。艾丽莎知道自己快死了，可是他不怕，他的工作差一点就要完成，他马上就可以救哥哥们，连老鼠都在帮他的忙。这时太阳出来了，一匹又老又瘦的马拖着一辆囚车，艾丽莎就坐在里面，手指还忙着编着绿色的裙麻。坐在死亡的路途上，他也不中断他的工作。现在他正在做第十一件，众人都笑骂他：“ 瞧在这个巫婆嘛， 对啊， 看他又在念什么 阴咒语啊！”“ 哦，不不不，他在忙着服用他可怕的妖物。” 好可怕哦！”“ 把冲他手上拿过来，快点！”“ 对对对，赶快拿过来！” 这时，十一只白天鹅从天上飞了下来，落到车上，围着他站着，拍着宽大的翅膀。众人惊恐退到两边，他急忙把这十一件衣服抛向那十一只天鹅。十一个帅气的王子马上出现，可是最年幼那位王子还留着一只天鹅的翅膀作为手臂，因为那件披甲还少一只袖子，他还没有完全做好。众人看见这个事情，不禁在他面前跪下来，好像一位圣徒面前一样。你好，我是叶良宏，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台湾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肝病带源，不要忘记每半年要去做 B 肝和 C 肝的筛检，保护自己的肝哦。 好，那我要开始问两位，就是说关于以上这个童话故事呢，就是说妹妹为十一个哥哥用那个什么麻，对不对？ 对， 然后把自己手都割的就是好像流血，然后去织这十一件衣服，为了让哥哥恢复成正常的人。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呢，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愿意为哥哥这样做吗？ 因为是自己的哥哥，所以其实可能会因为亲情的一些因素，就真的去牺牲自己的一些牺牲自己，让自己流血，然后换取哥哥能变回成人这样。就想说如果可能家里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好像说我们家里有人，譬如说像之前就是我爸可能需要，他有些肝的疾病，然后需要捐肝，那我们也会义不容辞的，就是去做筛检，就是不管前面要做多少检查，抽多少次血啊，要检查什么的，我们都会很有耐心的去做那些筛检，希望我们自己的肝是可以符合，就是让我爸可以换肝的这样。 难怪上次你会为我们中正电台录那个防治肝癌的广告。 对对对对， 果然是亲情流露。那我想问一下，可是你知道梁红他上面有说不能讲话，可是你平常如果玩那个你我他，你不都破功的？ 没有，那是游戏，可是不能讲话，就是毕竟它是童话嘛，所以自然有一些比较不符合现实的设计。 所以你还是不想承认，你就是没有办法，对不对？ 我觉得不能讲话真的有点困难，就是就有点像说你默默为一个人付出，但是你什么事都不能讲，你可能还会被别人误会，你在做一些妖术啊，就是做一些就是排挤大家的行为，或是干嘛，就是不能跟别人讲说你在为了一个人做一些牺牲。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蛮困难的事情。 对，所以你会跟你的未来女朋友都会跟她每天都附送一遍，你都要做多少事情吗？ 也不会，但是我有些东西是不用讲，但是有些东西他这个比较像有点是暗中，就是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说你是为了哥哥而做这件衣服，但是你不能讲的状况下，别人反而会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奇怪？怎么不跟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啊？怎么不去跟大家一起吃饭啊？那种感觉啦。如果到现实生活中的话，就会感觉那个人好像有点孤僻，但其实他是有内心的苦衷，但是就是需要别人去了解。就像他的哥哥在洞口看到他在织衣服，就知道说，哎，他不是母后对他施的妖术，他为了我们在努力这样。 那问一下伟哲，那你会为你的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如果他们不幸变成天鹅，那你会为他们做这些事情吗？ 如果是我会，那也如果发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我也会这样。 真的，你的好朋友都会爱屋及乌哦。 对，但是仅限于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是什么好朋友？ 会啦，会 对啊，你要讲清楚啊，你的好朋友是定义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会谈心吧，就是交流谈心，真的有在关心，我觉得这就是好朋友。 可是都不能讲话耶，这样会不会牺牲太大？ 我觉得何乐不为呢？可以帮助别人。 我问一个状况，就是说，假设你好朋友变天鹅，可是你也有女朋友了，那这时候不能讲话，那你要怎么取舍？要不要帮？ 我可以传赖啊。 对哦，还有赖哦。 对啊， 可以那个下次要叫那个坏巫婆要把这个赖这个要设定起来。所以你还是会做嘛？那传赖嘛，对不对？ 会做，因为我觉得这事情是好的啊。 假如通讯软体都不能使用，那怎么办？ 就是尽量 就请他找梁红帮忙，对不对？ 对，也是可以啦， 学会比手语。 对 ，OK， 好了，给你一次自清的机会，你到底会不会帮？ 会啊，我真的会帮啊。 就是有女朋友状况之下又不能用赖，你还是会帮？ 对，因为我觉得别人需要帮忙，我就要去帮忙。 那你会收礼金吗？ 就要看他会不会给我、啊。 你还蛮诚实的嘛。梁红会收礼金吗？ 应该是不会啦，如果真的要帮忙这种比较事关重大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出自于善念。 金家蓝屋多多火气满树龙堂对一坨。 那我问一个状况题啊，就是梁红跟伟哲，如果你们可以决定衣服的款式或颜色，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款式跟颜色？ 这是心理测验吗？ 对啊，我们除了要为这些弟兄而做，我们要考验你们的表演素质。 款式嘛，我觉得应该会选，我看的故事的话，如果服装设计，我会选背心，因为比较好穿脱。 这根本就是抄袭的嘛，这哪有什么创意啊？ 因为没有啊，它是披甲，背心是那种，这就是没有袖子那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种一般的背心。 我以为你会说别的。 别的吗？ 对啊，这、欸、你这样太没有创意吧，你这样怎么能走伸展台？啊，那我先让你那个休息一下，我们来先问伟哲，如果你可以决定衣服的颜色跟款式，你会怎么做呢？ 我想到两个啊，因为他们都是王子嘛，可能就是第一件可能就是白色的，或是比较那种纯白比较鲜明的那种西装衬衫啊，第二个可能就是皮衣比较帅气一点的，然后又是黑色的。 你该不会是你的日常习惯就这两种元素吧？ 我想要，可是我没有。对、 oh, OK， 好，那梁红再给你机会，可以做你自己啦。其实你也可以进入刚刚的背心的单位，没有意见，只是法国那边听到可能会问号而已。 好吧，如果要法国，我们就来时尚时尚最时尚好了。我们就以剧场的观点来说好了，如果今天这几个哥哥要变回王子的那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他们里面就是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的服装，那外面可能是那种比较像是毛皮那种羽毛大衣，就是那种很就是平常一般人不会穿的那种大衣，就是代替他们成为天鹅的样子。 是皮草吗？ 对， 你这样会被通气耶，你用皮草这样对吗？ 我们是假皮草啦。 我也想说你们应该会有譬如说围兜兜啊，或者是内衣吧，或者是什么，你们都讲的都好像都没有让我很 surprise。 真的、 哦、对啊，这是表演戏吗？还是你们已经没有在念 了？因为我们上舞台上的服装都会稍微啦，就是如果这种非写实戏会稍微的夸大一点， 所以你还是坚持要皮衣类的。 就是也不是皮衣，就是那种有看到羽毛就是那种大衣嘛、 欸、你知道你的那个同学伟哲这还想那个西装衬衫呢、欸 我有里面有那个西装衬衫穿在里面啊，变王子就把皮衣脱掉、啊、 你这样抄袭他吧，你这怎么可以啊？那对，那梁红你还有什么，你要什么颜色？ 颜色吗？因为有十一个兄弟，那可能因为十一个兄弟我觉得他的个性应该都不太一样，那就可以找可能渐层类的颜色，或者是、就是不同十一种不同的颜色，或是对，我希望是不同颜色，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那比较有鲜明的就是大哥和最小的。那大哥就是比较，对，他比较颜色可能比较深一点，因为他比较老，而且他比较应该怎么讲，比较世故吧，他就是会解释一些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必须，我们被下咒，所以我们目前只能这么做。但小的就比较悲天悯人一点，就是他的颜色可能就会比较偏亮，或者是比较偏鹅黄吧，就是比较好亲近的颜色这样。 那我应该会变成公司制服吧，大家都一样的颜色，因为我的想象应该是冬天吧，然后听着故事，我想应该是全部都是蓝色的，然后妹妹所织的毛衣那一种。我也没有办法上伸展台，只是我会觉得就是反正就是冬天吧，我就喜欢温暖的质量。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蓝色的，就因为代表飞向天空。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再来抽号码，这下呢我要来抽2月2号。好，我们要来请伟哲来念一下 2月2号嘛。2月2号就是耶稣受割礼并奉献于圣殿，那就是儿子出生后的第八天受割礼并取名字，并且在圣殿将第一胎的男孩奉献给天主。以色列的男子借由割礼与天主缔结盟约，而成为天主指民的一员。 你知道吗，当初我有看这一段故事，他说当初犹太人是这样做嘛，可是希腊人就觉得很痛不愿意，你知道吗，所以保禄在宣传希腊那边就觉得哦，好困难。那我想问两位，就是说二号还在吗？ 二号他还在， 还在。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祝福他。好，来，这谁要来说呢？ 好，我来祝福一下好了。二号同学就是韩建安同学，那他这个人非常的有才华，他的非常有想法，也非常有执行力。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是有担任过那个会长，所以他在 他是什么会啊？是黑龙 会学生会的会长 哦，不是黑龙会泡茶会， 不是不是不是 学生会。 虽然他这个人比较爱开玩笑，可是他做事有做事的态度，处理事情也非常有效率。真心真心 真心不骗OK， 对，然后他也是信耶稣的。哇，顺便祝福他，可以希望在接下来日子里可以继续往自己的兴趣发展，然后并路途顺遂。 他有经常上教堂吗？ 我不太清楚耶，因为他对我们比较少谈宗教方面的事情。 那跟我一样吗？啊，我自己要杠掉这一段。OK， 他的母亲好像会带他上教堂。 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点歌留言。 好，接下来是古新昭弟兄要来点歌。那他们是山谷的谷天主教的教友，他们来自宜兰县头城镇格法翁的冲浪小屋的老板，那就是台北教区龙中队的成员。他一直在教导冲浪与下海划龙舟。 你们喜欢冲浪吗？ 冲浪吗？ 有冲浪过吗？ 刚刚那位韩建安同学就蛮爱冲浪的。 对哦，那你们怎么没有跟着去晒太阳？ 因为他比较闲。 他比较闲，这句话是你讲的，我不是我讲的。 他真的比较闲。 哦，OK， 好，那所以你们两位是很忙，所以但是你们内心有想要尝试这种运动吗？ 我很想去冲浪。 你可以跟着女朋友携手去冲浪啊，爱的冲浪啊。 哦，女朋友不会游泳啊。 那就是你表现爱。给他的机会啊。 是好朋友就是耶稣。 古大哥留言给我们说，欢迎你们来海边浮船小屋聚会，与主一同步行水面，分饼分鱼，让这片海滩充满圣神。古大哥的格法翁冲浪小屋欢迎各位青年男女朋友或者已经成家的夫妇亲友来苏澳这个地方体验冲浪，珍惜自然与生命，分享经验与主基督的福音。他会免费指导冲浪技术哦，并且邀请大家和天主共荣。记住，是非假日，18岁以下的青年还有神学院的学生冲浪才会免费。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像是我旁边有个音乐盒，然后我还用手去转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转到一定的时候，你才会讲讲讲讲，然后转到快没有就停停停停讲讲讲。 因为我没有看过稿。 哦，那是梁宏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们自我介绍。OK， 还有下面圣诞留言，古大哥的圣诞留言呢？他说：愿天主呢眷顾聆听每一位羔羊的祈祷与愿望。当你在心底呢有微弱的涟漪的时候呢，他都会珍惜与看顾。古大哥要点什么歌呢？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一定会听过。诶，我们请英文比较好的伟哲来念一下。 什么？ White Christmas。White Christmas 这首歌你们应该有听过吧？然后他要祝福全天下听众朋友，愿你们平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经典的圣诞歌曲 White Christmas。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May your day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目的。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也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今晚的来宾 David， 欢迎您继续与我们共度美好的平安夜。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在第一个主题，就是最小的弟兄在哪儿。那我们要来第四个小段落，就是在电影里面，那我们有经常看到一些为爱而奉献的一些男女主角，那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周遭的最小弟兄。那我们来请两位可以说是最专业的表演人员，我们来分享这个主题。我想问两位，你们电影看得多吗？ 还算多吧，可能没有电影系的那么多，但是还是会看。 还可以，还可以。 你们都看哪个系列的比较多呢？ 商业片啊，或是一般的一些文艺片都会看，只是商业片偏多啦， 就是，就都看，都看。 哦，就是不是迷片就对了。 这就不方便透露。 那我们先来请梁红，就是你是说你看那个好莱坞的比较多吗？ 国片或是好莱坞的都会有。 对于这个主题，你觉得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一部片是在讲这个主题？ 因为很多电影都是所谓的小人物的故事，那我个人最近去回想，那我想到是一部国片叫《艾琳娜》，是陈怡蓉还有戴立仁还有庄凯勋主演的。他们也是讲说艾琳娜是这个家族中最小的一个妹妹，然后她是学音乐的，但是因为他们家好像因为都更所以要被拆除了，所以他们家就是，然后他大哥又是在江湖走跳，问题是虽然是在走跳，可是问题是他也没有，他也不是有什么多有势力这样。然后他的二哥好像是在开计程车，就是一家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所谓的经济上的优势，他们一整家都是蛮弱势，然后又面临都更的开发。所以艾琳娜他也只有音乐的长才，他只是平常在音乐教室教别人小孩音乐而已，教小提琴这样。后来他就想到说，他可以用快闪的方式在捷运上或是公车上快闪拉小提琴，然后最后累积人气之后呢，在所谓的他们家即将渡更的工地上面拉小提琴，吸引所谓的人潮，让大家正视到所谓他们家受到所谓的那个土地正义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算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是算是用发挥自己的技术场，让自己的翻转自己的局面这样。所以这是我觉得他蛮适合这个主题的地方。 那你有掉眼泪吗？ 因为整部片 的风格其实不太适合掉眼泪，但是是会觉得会为那个主角担心，就是会觉得说，哎，他们家被都更了怎么办？还有就是当最后一刻他在工地在那个挖土地上面拉小提琴，然后周围围着群众一起帮他们家教打气，那个是算是蛮振奋人心的一个画面这样。 那如果你家被都更了，你怎么做呢？ 我家被都更吗？我可能会坐在门口挡挖土机吧。 哇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OK。好，那我们要来问伟哲，那你呢？你的看电影的经验如何呢？ 我看电影经验就是还可以啦，就是自己也蛮喜欢看电影、看戏剧表演。 那所以你对于这种题材，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这只是一种为了剧情而催泪的，或是为了剧情的票房，还是你觉得还是我们有必要为了这些人来做发声？ 我觉得是有必要了，可是我觉得在可能在导演或是编剧的手法上面要比较有心机一点，要不然就是会让别人感觉就是说很刻意，就是好像骗人热泪的感觉。 那我直接问我最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你们有饰演过最小弟兄的这种角色吗？ 没有， 目前没有。 还没有。 我看梁红就有饰演过中年失忆男啊，或者是 哦有可能，那个也算是某一种最小弟兄，可是因为那部戏是比较搞笑，所以他有点就是故意的，对， 比较喜剧啦。 对对对对， 所以伟哲你都没有演过比较弱势的角色？ 还没耶，还没有这个。 所以你都是演那个有钱的有势的这种的？ 没有 还是你在旁边打灯光铺粉底的？ 没有就是演比较算正常的啦，就是普普啦。 什么叫正常？什么叫正常？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正常。 正常就是一般人。 就是你女朋友会看上你的角色？ 因为到目前为止演戏的经验没有很多，演的角色也其实没有这么特别啦。 对啊，那我问梁红一下，那你有没有演过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 特别吗？应该最近比较特别就是之前我们参加一个读剧会的计划，然后就演到一个剧本，然后那个剧本就是比较偏血腥暴力这样，然后里面有个角色就是叫士兵，然后他就是一个算是我目前接过或是看过比较特别的角色，因为他的悲伤很不喜形于色，就是他的悲伤非常的压抑，然后他却又要对别人做一些暴力的行为，就是那个很难揣摩啦。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接过比较特别的角色这样。 所以你有演被受虐的角色吗？包括被泼油漆这样？ 在那个剧本里面我是虐待别人的角色啦。 所以你很爽吗？是你根本就是， 没有也没有到很爽。 你根本就是跟导演说我就是马上要接这个角色，对不对？ 没有，我还是考虑了一下啦，因为那个剧本真的 的蛮难诠释的，这样 刚好对象是你想要欺负的。 没有，我们是三个被找来，然后导演说，哎，你演这个。 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其实不管是好莱坞或者是欧洲片或者是台湾片，其实他们也会关怀一些社会的议题，不管是赚人热泪也好，不管是社会正义也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这种最小弟兄在哪儿这种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想的是说，那到底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说不定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因为有一个从事社工的学姐，她说帮助人固然要爱心，可是专业是非常需要的，否则她说你会帮倒忙，也会害了自己。在想说，当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们看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是看他的剧本呢？ 其实到戏剧之后会有一些职业病， 是啊， 就是会去故意去看说，这剧情有没有盲点，或是这个剧情的推展有没有跌到那个高度？有时候会可能没办法进入太状况，会让自己一直在剧情的外面看说，这个剧情的推展是怎么样？对，就是有些小小的职业病这样。 那伟哲会跟女朋友牵着小手去看这种要关怀弱势团体的片吗？ 应该是不太会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比较文艺类的，我想也不太，有点不太适合约会的时候看的。 这样会刺激你把那个口袋的发票啊，刚买的那个玉米花啊，好，有没有都捐给那个需要捐的摊位， 就没办法约会了。 真的假的？ 没有啦，就是这种文艺片的会自己会比较喜欢自己独处的时候看的，自己一个人会比较能够体会可能导演要传达的东西。 所以你跟女朋友牵着小手都看什么电影呢？ 就是比较商业一点的啦。 冯迪索那一种肌肉男吗？ 不会耶、欸、不会就是比较动作片的啦。 最近那个你的名字你们有看吗？ 哦，还没耶，还没。 我看了。 好，那我们请梁红来分享一下，你在里面有看到什么弱势的角色吗？ 弱势的角色吗？其实这部片的主要重点好像没有摆在弱势，它重点是摆在所谓的时间，还有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像因缘的联系，还有所谓的巧合。所以在里面的话，整部片我是没有看到什么太弱势的角色啦，说真的。 那你到底这部片给你什么样的心得呢？ 这部片给我一个心，就是说，当然有些人有做一些梗图，就是说什么，看完你的名字之后才知道这些都是你的幻觉，这样。 OK，、就是、所以你也看了有幻觉吗？ 不是，就是看到你名字，大家说会想谈恋爱，可是他就有人做，就网络上就有人做一个图说这些都是你的幻觉，不要想了。 对啊，所以你到底看完之后，你的脸书女性朋友是不是又有增加了？ 是没有啦，是没有。是这部片，我觉得他是想强调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他前面一直强调时间，不要暴雷好，就是时间在这部片是个很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两个男女主角之间，他们之间的时间的一个错位，一个错置，就是有点像错过的感觉。他们之间的时间的距离，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因为这个红线。我们手上都有一个红线的牵引，这个东西是无法泯灭的，就是不管在天涯海角，不管在哪个时空，不管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远，只要我们之间的线是没有断裂或是被扭曲的话，我们有一天会在某个城市或是某个角落相见，这样。 那梁红，你的脸书的红线到底有几个？ 我脸书都白白的啊，没有红线。 都白白的。好，恭喜你。Francis Xavier Ignatius。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选号码。这次我选的是16 1月6号。1月6号呢是主显节，就是圣子耶稣呢他显示了天主性。圣子耶稣呢，其实他本身你要说一位两性，一位就是三位一体，就是天主、圣子跟圣神三位一体，这是一位。然后二性就是他有人性跟神性。那主显节就是庆祝呢，就是耶稣诞生之后他显示了天主性。然后三位贤者呢，或是三位博士呢，在东方看见那颗星，就特地呢带着黄金、乳香跟墨药三样礼品呢前来朝拜他。那黄金呢就代表君王，那乳香呢是在祭献给上帝的时候的一种重要的香料，那墨药呢是贵族或光死后涂抹的一种防腐剂，也是一种香料。那这三样贵重的东西代表耶稣既是君王也是天主。那这一天呢，1月6号嘛，那我们就来看看1跟6有没有同学。 一号是没有了，六号刚刚讲过了。 哦，好惨哦，好惨。 十六号吧， 十六号是空号， 空号， 十六号是空号。OK， 好吧，那我随便那个，我们请那个伟哲，你不是班长嘛，对不对？那你有做什么奖吗？ 没有。 所以你对这份名单是不熟的，对不对？ 还好 还好吗？ 都是朋友。 友啊。 对对，你就随便抽两个座号，然后让梁红来祝福他们，就随便抽两个号码。 28 好，我们先讲28是谁。 哎，28刚好是空号。 空号。 那我再抽一个好了，8号好了。 8号，好，8号 ，OK。 8号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是高雄人，他叫陈建林，然后也是我们戏剧系男篮巨鲸队的队长。我自己也打戏篮，他就是我的队长这样。那我要这边祝福一下。 那你说你在打队长吗？ 啊，我说我在打戏篮。 我听见你在打队长，那对吗？ 他也很想打。 没有， 就是补充嘛。OK， 好，再继续。 就是希望我们的建林队长呢，因为他最近真的蛮繁忙的，因为他跟玉松同个剧组，所以他其实早上也是在很早就起床，然后他每天晚上还要做别的事情，然后他也接很多吉他的家教这样，所以他最近也是蛮繁忙的。希望他过完圣诞节，过完这个新年之后呢，一切都可以很平顺，然后明年又是新的开始。愿主保佑他这样。 你有听过他在祷告吗？ 有稍微看过，就是像因为我们演戏之前都要就是所谓的祭台，就是拜一下四方的神明，祈求一切顺利这样。然后不能拜拜的话，就是一群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就会在旁边祷告这样。 哦，你们有这么的重视这个仪式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觉得就剧场都其实有灵性的，所以我们都会不管你什么信仰，就是拜拜拿香拜拜就拿香拜拜啊，有信基督或是天主的，我们就会他们会一群，然后可能围一圈，然后一起祷告这样。 所以你在说伟哲已经在发光了吗？ 发光！ 你不是他有灵性吗？不是有灵性？ 我说剧场 、 哦、剧场灵性， 不是我。 哦，所以梁红是暗淡吗？是这样吗？ 他肤色暗淡。 没有，我刚说伟哲那个发光，你们有什么好惊讶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光 啊、哦？没有，演萤火虫角色也要发光啊。 对啦， 演萤火虫， 全身涂荧光剂这样。 那个伟哲，你再选一个号码，两个，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吗？那就是40号好了， 40。十号是我们班上的郭一琛同学，那他是台南人，那应该不是基督徒，就是在这边也要祝福他，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努力的人，就是他的梦想很，他常常说他自己的梦想就是当电视演或是什么当悠悠台的姐姐这样，他的梦想其实蛮该怎么讲，他说出来会让人家觉得会心一笑，但是他其实是很认真的，就是希望他在未来的路上，他最近其实也在接一些导演助理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类似剧场的工作都希望他在这条路上可以继续的努力，然后成为他梦想中的那个人。这样， 好，谢谢梁红为我们的推广同学的工作。好，那接下来那个点歌单第五个李秉义弟兄，你们那边有吗？ 有。 好，那我们这个很漫长，我要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梁红来处理。 好，他的真的蛮多的。好，下一位点播的是李秉义弟兄，他是台北市西松高中国中部3年级自行车选手，去年可以一只手举起自行车，今年还是用一只手哦。李秉义是台北内湖行道会新橄榄堂的基督徒，目前是晨曦小组的成员。去年在中正电台平安夜的深夜广播，曾经留言说想要获得那台39800的公路自行车。 哎，等一下，你有没有印象这个事情？ 好像有听过。 你到底你自己路过忘记了吗？ 是去年吗？ 对呀、啊， 对耶，难怪我对这个名字很熟。那今年有获得自行车呢？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就继续把它念下去。你也关注这个议题吗？你有关注吗？ 关注，因为我没有他好友，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获得自行车。 好，那我跟李秉义说，你自己检讨一下。好，继续念下去。 好，而今年呢，本电台指派 DJ 继续追问他那台自行车买到了没？结果李秉义回答说，那是小时候的事情，感觉自己很幼稚，一直在买东西很丢脸。母羊座的李秉义认为，凡是过去式都是小时候，明天才去年而已，好吗？秉义大大 ，OK。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提那台自行车了，就是无疾而终的意思。今年、 okay. 中正之声平安你好为李秉义在 Facebook 上做一个小活动，凡是在李秉义的自行车训练照按赞，累计超过50个，就请他现场唱歌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听。结果啊，短短2天就突破100个赞。李秉义的男生和女生朋友都很热情，一直按赞要李秉义好好的唱歌表现一下。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以下是基督徒李秉义弟兄要给他男朋友和女朋友以及全球听众朋友们他的心情留言与圣诞愿望，感谢一些朋友平时的帮助，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关于唱歌的部分，因为我年纪还太小，也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不适合去中正电台唱歌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原谅我。今年我的圣诞愿望不是要圣诞礼物，而是希望事事顺利，平平安安就好。 Peter 表示，秉义真的是长一岁多一个智慧啊。 欸，问一下，你觉得能单手举起自行车这样会年纪很小吗？ 因为现在自行车都做得蛮轻的啦，所以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想让他唱歌才会这样讲话，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说这个一个自行车选手来说，单手举起自行车是蛮轻松的。我觉得自行车选手就像我们要单手举起一个灯是蛮轻松的意思。 哦，所以梁宏你也可以单手举起自行车咯？ 如果是比赛用的可以啦。 欸，问一下你那个灯到底多重啊？ 据说大概最重的是3公斤。 那个伟哲你觉得是3公斤吗？ 我觉得差不多耶，因为真的还蛮重的。 所以你是单手吗？还是 就单手啊，都单手啊。 所以你们两个也很身强体健嘛，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啦。 我们继续请梁宏再念下去。 好，李秉义点歌，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点这首歌的原因，今天是平安夜，当然希望大家平安。我点这首歌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 Peter 给我点歌的机会。晚安咯。 你可以继续下去了。 后面还有吗？有有有，看到了。让我们来聆听知名男声乐团欧驾乐团来为李秉义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献唱邓紫棋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李秉义说，欧驾乐团有眼光，知道要跳这首歌演唱哦。Peter 表示，这种话大概只有母羊座说得出来吧。 欸，你们两位有没有母羊座的同学？还是 母羊座吗？ 对啊，因为这次总共有15首歌，然后他们只挑2首歌来唱，然后一首就挑中李秉义的。他就说他有眼光。我说，欸，我就跟他说，欸，这母羊座才说得出来。他说我就是。所以我想，欸，两位对于母羊座的观感是这样子吗？ 母羊座吗？我们身边有母羊座的朋友吗？ 身为班长的你怎么这么忽略同学？ 不是，我没有去记大家星座吧。班长没有必要记大家星座吧。 还是变班带以后更是疏忽了这种事情。 有点忙啦。而且就是不是会不是跟你们讲要记大家星座真的有点困难，全班那么多人。 那伟哲呢，你有在记星座吗？ 稍微啦，稍微。 所以你认识的母羊座的朋友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母羊座有一点小白目， 可爱的小白目， 因为他们比较活泼天真这样子。 先不管你有没有男女朋友，就是说你觉得要交往，你会最想交往的星座是哪一些？ 水瓶座吧。 水瓶，欸，你本身是什么星座？ 我是天秤座。 天秤，所以你喜欢水瓶优先。 因为相处到现在就过了20年了嘛，然后其实跟水瓶座的朋友都还蛮合得来的。 你是说你女朋友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我吓我一跳，说从出生到现在是青梅竹马吗？ 没有没有，就是不管男或是女，都是认识到水瓶座的，然后都合得很来这样。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哦， 还没有想到。 天蝎吧。 天蝎哦，欸，梁宏喜欢天蝎吗？ 还好欸，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天蝎啦，但是 所以你脸书的女友都是天蝎吗？ 欸，什么脸书女友？ 11个星座，12个星座的？ 没有没有没有， 都收集完了吗？ 如果要选当男女朋友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水瓶座吧，或是金牛座这样。 所以你个人也是水瓶跟金牛？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问最不喜欢啊？好吧，我们这平安夜不要问最不喜欢的。 对对对，我们要和乐和乐。 所以，欸，那我冒昧问一下，伟哲，你女朋友是什么星座呢？ 哦，他巨蟹座。 欸，巨蟹好像也不错欸，对不对？ 就是蛮爱家的。 所以你觉得巨蟹座应该不会说出点这首歌有眼光的这种话吧？应该是不会吧？ 觉得这只是看人吧。 看人。 对。 好啦好啦，我说秉义同学你也不要那个太惊讶，我们没有别的恶意，我们没有。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由知名的男声乐团欧驾乐团来为李秉义来唱这首邓紫棋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心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走出去。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太阳先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次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次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 FM88.1，哎，你听了吗？